歡迎大家收睇《黑似運來》，又是我 Benny 做主持。今日就陰陰地天，就呢個氣氛啊，講鬼故啊最啱。雖然得我個 Benny 做主持，但仍有嘉賓二汪喺度嘅。二汪你好， 你好， 係二汪。我知道今次你嚟到咧，有幾個嘅屋企以前屋企嘅事情同我哋分享嘅，就有我哋講關於係你屋企嘅叫做家鬼先啦。 咁講第一個啊， 係好。 咁咧我住嗰度咧就係葵芳。葵芳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叫新樓，其實就是70年代投起的 了。 我哋搬入去嘅時候咧，係一手業主嚟嘅，都唔知點解會有。 係。 我哋搬入去嘅時候咧，因為以前聽爺爺講咧，供樓十幾厘嘅，所以我哋一家四口咧逼埋一間房仔，其他三間房咧就租出去俾人。 OK。 到我哋大先至即係自己收翻嚟住。 嗯。 咁我媽媽咧就信。即係拜神嘅，咁咧佢就喺國內咧就叫做請咗一個觀音像，翻落嚟屋企安放啦。咁我好細個嘅時候咧，我諗兩三歲咯，我已經同媽咪講話，呢個唔係觀音像，應該係鬼嚟嘅。 係， 但係媽咪係唔信。 其實你點樣樣覺得係鬼咧？ 因為佢係鬼樣咯。 鬼樣，即係觀音樣好恐怖。 你唔會見到個觀音樣，係見到一隻鬼坐喺個神台度。 是，但是觀音像你看不看出來觀音像還是什 麼？是普通一塊玻璃， 是，是的， 是沒有神即扶住這樣的， 是一個玻璃做的觀音像， 是普通瓦的觀音像，瓦的， 是 的， 但五官清不清楚呢？ 清楚的，但是不是有，即不是說特別開了光， 但你看的樣子會不會磁場啊，還是怎樣呢？ 普通，普通工像，是的， okay。 但是因為它比鬼魂附咗咧，我嘅眼去睇咧，我真係見到只鬼。 係 OK。 係啦，咁咁一路咧，我媽咪都做晚裝香啦。 係。 係啦，咁其實就冇事發生過好多年。 係，你話佢睇到，你話佢睇到佢坐咗喺個壇嗰度。 係啦。 係一個一比一人嘅 size 咁樣。 唔係，一個好似我個觀音像咁大嘅 size 坐喺咗喺度嘅。 即係咁大個到啊？ 係啦。 係。 但係好明顯嗰個唔係觀音嚟嘅。 咁但係即係換句話講，一個縮水嘅人形嘅靈體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O K。 係啦，咁跟住頭幾年都冇事嘅。 嗯嗯。 咁有一年點解我咁驚咧？就係、是、有一年咧，就國內阿公咧就打電話落嚟，就話表哥喺個田入邊俾青竹蛇咬到啊，好嚴重啊！你哋要攞錢上嚟救佢啊咁。咁我媽媽聽到你電話就同漏夜同我爸爸啦，同埋我阿姨姨丈啦，就每人攞啲錢上去救佢啦。去到上邊嘅時候咧，醫生都已經話唔得啊，我哋呢啲普通醫院唔得，要送去啲大嘅政府醫院，就要錢。咁我媽媽就叫我喺屋企攞啲錢就去銀行入。咁佢又吩咐我。你去銀行之前，你同我黃昏嚟嗰陣時嘅，中午嚟嘅，就去入錢嗰陣時咧，你就裝住香，要長壽嘅。 係。 咁我已經個心願 裝俾邊個？ 裝俾嗰個觀音，媽咪心中嘅觀音。 O K。 咁我就覺得我同媽咪講，媽咪唔得嘅，佢唔係觀音嚟啊。咁媽咪咧就鬧到我飛起啦，唔係嘅，你照裝照講。咁我將媽咪同我講嘅説話，我就照將佢品陳嘅時候講啦。咁啊，點咗三支好長嘅長壽香，都點咗好耐啊！咁啊，點極都點唔著，咁啊，最後咧入廚房攞 gas 爐點著佢啫。咁啊，媽咪教我講，唔該你啊，我呢個小朋友咧好可憐㗎，俾蛇咬到，求你保佑佢大步攬過啦。咁我將三槍插入個香爐嘅時候都冇嘢，好正常。當我轉身著鞋諗住攞錢去銀行入嘅時候咧，成支香其中一支。噗一聲喺個香爐度一飆飆到去門口， 飆成支， 成支 係 個距離大概我諗有10尺嘅。 O K 係啦，咁我就好驚啦。 係 咁咧，與此同時咧，嗰個時間係中午嚟嘅，三點零四點鐘未係天黑嘅。 係 喺屋企條走廊咧，我就見到我平時見到嗰個叫做家鬼咧，就行出嚟。 係。 咁我好驚啦，拖住最細個細佬嗱嗱聲 行出嚟，咁行到去行去邊度咧？ 行想接近我，但系我喺門口，佢行 到去。你咁佢係你有佢咁嘅 size 嘅啫喎。 係啊，佢當時係變咗一個大人嘅 size。 OK。 咁咧，我喺門口噶啦，佢同我大約六尺距離，我就已經砰砰聲拖埋最細個細佬，鞋都未著咁滯就出咗門口啦，因為好驚。咁我就支香又冇執到啦。咁啊，嗱啦聲入錢啦。咁當晚媽咪打電話翻嚟嘅時候，問我點啊，食咗飯未啊，諸如此類咁。我媽咪啊，咁啊，發生啲咁嘅事。咁媽咪就叫我再裝香。 嗯， 我媽咪我真係好驚啊！屋企得我一個，我嗰陣十一歲，拖住兩個細路。我話我真係好驚，我唔想再裝香啦咁。咁阿媽就打俾我另外一個姑姐，叫阿姑姐嚟陪我哋。咁啊，四個人喺個廳度瞓啦，驚得滯，開曬燈。咁阿媽又再又話佢唔得啦，轉咗去人民醫院，即係大嘅政府醫院都唔得啦。咁就叫我哋再裝香。咁我就話我唔裝啊，咁啊叫我姑姐裝。類似的事又再發生一次， 即係又係支香彈出嚟， 彈咗出嚟， 係咁亦都親眼見到個靈體又嚟過。 我見到，我姑姐又見唔到啦。 係，即係全部人嚟講得你視覺上有收穫嘅。 係啦，咁我就好驚啦，因為佢係咁行埋嚟我身邊啦，已經 係。 咁佢就彈到嚟我身邊咧，我已經係因為開住燈㗎。 咁你有冇同阿姑姐講話？又行出嚟啦。 係啊，我有啊。 咁 阿 姑姐咩反應？ 姑姐係知道我係平時見到嘅。 係。 佢就話你當睇唔到啦，睇電視啦，當睇唔到啦，睇電視啦。咁佢行到嚟我身邊咧。他就跟我說了一句沒用的，那他就消失了。 嗯， 是的。 沒用是什麼沒用呢？是沒用是幫不到？ 我覺得是幫不到，因為第二早媽咪打電話回來就說表哥已經不行了，去了。是的。 OK，那似乎他都不是想害你。 他不是想害我，想嚇我。 是，但他是男還是女來的？ 女人來的。 女人來的。嗯。那麼有趣，就是還可以一個，可以在一個壇那裡。有咁嘅 size， 係啊，跟住後屘其實間唔中我都會見到佢嘅。咁有陣時可能落翻風落雨，佢會匿埋喺廁所啊，或者 點解要翻風落雨匿埋廁所咁得意？ 唔知啊，係啊， 呢個一個好問題。 係啊，有陣時可能我夜晚做咗功課，佢又走出嚟喺你喺側邊行過咁樣。咁有一次咧到。我大過啦，十六七歲啦，我真係頂唔順啦，因為都好騷擾噶，無端端人喺你後邊行過啊，成咁，我就同我阿媽講，我阿媽經過上次嗰件事之後咧，佢就順順地，咁佢就翻大陸問米，就問到咧，原來呢個就係家臣嚟嘅，咁佢無家可歸，咁我屋企嗰個位咧就係望到荃灣嗰個墳場，咁佢嗰個佢就冇人拜嘅。咁咧有一日經過，我都見我哋屋企啊幾開心幾和諧喎，就走咗嚟我哋屋企住住先。 OK。 咁我媽咪咧就經過嗰個阿姑作法咧，就送走咗佢。咁當晚咧就好奇怪嘅，因為我媽咪喺大陸作法嘅。咁我嗰晚就發咗個夢，就係見到佢啦。佢係冇曬平時我見到佢啲猙獰嘅樣嘅，係一個好清秀嘅少女嚟嘅。咁佢同我講：我走啦，我陽壽盡啦，咁樣，跟住我就醒咗咯。 O K， 係啊，哇，好一個點樣講啊？我都第一次聽到話咧，一個咁樣嘅 size 喺個壇嗰度。係。咁但係你見到變大係慢慢變大。 唔係變大，喺一見就係見到一個正常 size。 O K， 係啊，嚇，咁佢就其實基本上冇乜嘢害你 嘅 喎。 冇嘅，但係就好驚咯，因為你知道屋企有一個咁嘅人咧，你會好。啊！佢今晚會唔會出現咧？ 係 啊！我做緊呢啲咁秘密嘅，佢會唔會偷睇咧？咁樣 嚇，你又翻風落雨，佢匿埋喺廁所。 嗯。 但係你覺得佢係驚啊，定係還是係佢慣例咁做法咧？ 佢應該係慣嘅，佢可能都唔想俾我哋見到佢喺度，佢都係想要一個有人供奉佢啊，或者即係要啲食物或者係。有個阿姐頭咁樣嘅。 咁你個壇嗰度有冇話太陽照唔照到佢？ 照唔到。 照唔到。 照唔到。 但係如果話平時日光日白，佢都坐喺度咁樣。 日光日白少啲。 係。 如果翻風落雨，就真係見到佢坐喺度嘅。 坐喺個壇嗰度。 係啦，通常夜晚都會見到佢。 咁但係你係佢喺廁所喎，咁係。 就係夜晚咯，咁佢周圍行嚟，喺間屋度行嚟行去咁樣。 即係通常佢喺你屋企出現嘅地點，唔 係 喺個壇定喺廁所 啦。係啦。 OK， 咁即係可能係間屋最。啱佢最適合佢嘅地方， 因為我屋企西斜，淨係個廁所冇陽光。 O K， 係啦。咁其實以往，如果你對眼係睇到靈體啊，咁但係你睇唔睇多啲嘅一般嘅佛像啊、觀音像，會唔會有陣時話：咦，今日見到個佛像係一個笑面嘅樣嚟嘅，今日係咦一個好正常嘅，或者今日見到甚至乎一個嘅好 唔開心嘅樣子，有冇啲咁嘅情況？ 啊，有啊，我試過。 有啊， 係啊，係。萬佛寺你知唔知喺邊？ 萬佛寺 沙田嘅。 沙田我想去。 咁我有一次行過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側邊啲樓梯咧都好多啲佛嗰啲公仔嘅。 係。 咁有一次咧，我見到一個佛公仔咧，佢就係咁樣打坐嘅手勢。係。咁咧佢斷咗兩隻手指。 是人為斷啊嘛。 我諗翻風落雨啦，因為始終嗰度，佢、 okay, 個樣係唔開心嘅。 係 ，OK。 唔開心嘅，咁我再一路行上，我就見到其他嘅都係唔開心，因為冇手甩皮甩骨啊，斷手指啊， okay, 或者啲油漆剝落咗。到後尾有人收葺咗之後再去行咧，我覺得咦佢哋好似開心咗喎。 連個面都裝修埋，又咪有邊啲笑面咁會唔會？ 個感覺咯，感覺覺得係啊，佢哋好似開心咗， 係 啊。 點解我會咁樣講咧？因為你講個觀音像，睇下你見到個觀音像會唔會係笑面啦、啊？即係我講你屋企個壇嗰個係定係一般好 木口木面， 木口木面。因為我就見到你聽啲師傅講，哦，觀音對住你笑啊，咁樣。其實我響，如果你叫我講話，對於佛銅像啊、木像嗰啲咧，我視覺上冇收穫嘅。但係如果見到可能因為佢可能嗰個造型係少少微微嘴笑咁，我望到我都感覺舒服嘅。但係如果你話見到一啲嘅師傅，即係可能啲我個壇嗰度會擺一啲靈波車啊。一啲嘅修行嘅師傅嘅相，即係真人影嘅相，就貼咗喺個壇嗰度嘅。咁嗰啲咧，我就會見過笑面，甚至乎咧，隻手係會有喐嘅情況，我都見過喺張相嗰度嚇。咁就呢啲唔係除咗一般嘅人嘅相，我就見過細個見過啦，之前講過就唔再提啦。咁就會係真相，我會見到喐。但係如果話，佛像、銅像、木像做嗰啲咧，我冇收穫嘅，係啦，所以我見到，但係師傅睇到啦，我可能師傅嘅眼係即係有佢嘅神通啊啲方法睇到啦，我就只有可以響一啲真人相見到。咁啊，至於你講嗰啲觀音，即係正確嚟講咧，應該唔好話觀音，或者佛像啊、神像嗰啲咧，我諗要拎佢開下光，或者係俾。師傅你去廟啊，加持一下會好啲， 係啊， 會好啲。因為咧，我曾經有個朋友試過有個情咧，就係響香港啊某個地方請咗一尊嘅佛像翻嚟，咁咧就拎過俾師傅睇，咁咧就師傅，因為我當時嗰個嘅中心咧，嗰個師傅咧就係、是。卓德凌波車，我唔怕講係白玉中心嘅，咁佢依家唔喺度啦。但係佢好犀利嘅，佢會睇到呢尊佛像啊，有冇開過光啊？入邊我哋叫入藏咧，即係因為密宗嚟講咧，每請一尊嘅佛像啊，呢、這個觀音像啊，呢啲咁樣咧，財神像都好啦，係一個好隆重嘅儀式，唔係話淨係攞一個普通嘅一個木像嚟到念麥經開光嘅，因為喺個通常係用我哋用銅為主啊嘛，喺個銅個底部咧係開得嘅，開得就會裝咗一啲嘅嘢入去嘅，就是、一啲嘅開光用嘅嘢，即確保嗰一尊我哋請觀音咁樣，確保觀音係入咗嚟，咁可以一個好隆重嘅儀式，請佢翻屋企供奉。咁啊，我有個朋友供奉咗一段時間個佛像，就。覺得有啲問題，供奉唔到啲咩嘢嘅咁樣，咁啊帶俾師傅睇，師傅啊入邊都冇裝藏，咁啊梗係冇用啦。師傅一開個底，入邊係咩嚟咧？因為通常裝藏咧有好多，我哋好多嘢，即係好多佛教嘅寶物啊，同埋一啲 法 少少有啲咁嘅嘢，天珠啊喺啲入邊，一打開得兩嚿木頭喺度，所以係啊，所以要。注意啊啲嘢，因為會變咗入邊可能有啲人心術不正哦。我俾個觀音你供奉啊，可能入邊係裝咗啲鬼喺入邊整蠱你都有。 係，但係我隻眼睇到，如果係即係人哋話開咗光嗰啲咧， 係 我係感覺到嗰、那個例如觀音像，我係見到佢圍住側邊係有啲類似藍光咁射出嚟。 是 啊， okay, 但如果是沒有的呢，我就是真的沒有見 到，不是白光， 不是藍色的、oh, okay, 藍藍地的光， 藍藍地的光，其實你覺得藍藍地的光代表什麼呢？ 我覺得代表是神， 神啊， 係、okay. 或者係正即係正面嘅嘢 咯。OK， 因為我以前就跟泰國師傅修行嘅時候咧、見到啲唔同顏色嘅光咧、就佢係有唔同嘅代表性喺度嘅，係啊，即係好似話咧就係、綠色，就好似係有少少係要提示你個你個心境要平靜啲。係啦，藍色嚟講咧，就有陣時有好幾樣嘢嘅。如果你見到藍色嘅閃燈斬下斬下一點點嘅藍色嘅燈斬下斬下咁咧，嗰代表係有人養鬼仔，咁啊就會附近嚟嘅啦，有啲咁嘅顯示。但係嗰陣時話，可能會你見到一道嘅藍色光，可能有陣時話。你心有啲煩惱，諗緊即係有嘢煩嘅時候咧，就話俾你知嗰件事情係吉中大凶。 哦。 咁但係我就唔知道點樣吉中大凶啦。咁我又未試過咁嘅經歷，即係會係有啲唔同色嘅。所以藍色會咩意思？通常你講啱啊，神嚟到講係藍色嘅。係。因為我有個朋友咧，就佢細個受靈體受到好多影響嘅。咁佢。他是一個藝術家，咁佢畫嗰啲神像全部係藍色嘅。我點解你通常畫親咧咁嘅藍色嘅？佢視覺上睇到，佢視覺上睇到，即係佢見啲神係藍色嘅。咁咧就見到啲反而係啲嘅鬼啊，嗰啲靈體啊，多數係綠色的。 哦，係我嚟緊跟住講呢個鬼故事，見到一隻綠色嘅。 綠色啊？ 係啦。 O K， 咁我講多一句先，即係。在佛教嚟講咧，你可能你請啲觀音像啊，可能或就算話佢神像、佛像都好咧，可能你信得過嗰個人，佢送俾你，你攞去諗住想擺屋企嗰度，要嚟喺度供奉啊咁樣樣咧，就點都好，你循例你都要拎俾師傅加持下。咁啊，加持下嘅意思其實即係好多人覺得咧，加持樣嘢喎，即係話。嗰串佛珠啊，嗰串嘅嗰個佛牌啊，都攞嚟加持。人哋可能會有個感覺係加持係要嚟將個牌加啲力落去啊，將串佛珠加力落去。會有，但係最主要原因係咩咧？係去走曬入邊嘅唔好嘅嘢。即係可能話你個有個人送串念珠俾你嘅，咁佢念咗好耐嘅，咁但係咧佢可能。嗰、那個引人時，可能佢個脾氣性格問題咧，可能念念下， 擺埋邊？ 唔係擺埋邊，佢念念下嘅時候咧，佢諗起啲唔好嘅嘢。 哦， 我諗起，哇！呢、這個人點樣害我？喂，我你睇住嚟啦，你有咩報應咁？點知嗰啲唔好嘅念頭咧，就喺曬佢念珠嗰度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加持其中有一個作用就係佢就念唔好嘅嘢。 哦， 係啦，嚇。咁啊，有啲咩分享啊？梁兄， 另外有一個鬼故都係關於呢個屋企嘅。 係。 咁咧，就係、是、仲要係早過我頭先啱啱講嗰個故事之前。 係。 呢、這個故事咧就係我哋啱啱搬入去。 係。都係同一個地方。 同一個地方，同一間屋。 係。 咁咧嗰陣時就啱啱要轉幼稚園升小學啦。 係。 咁就好多嘢都唔識啊。 嗯。 咁啊，默書零分。 係。 阿媽就打到黐曬線，咩都攞出嚟打。 係。 竹啊，晾衫竹啊，水喉膠水喉啊，藤條啊，咁樣打。 水喉通添。 打到焦頭爛額咁樣啦，夜晚就一個人坐喺度喊。 嗯。 咁啊，爸爸就未收工。 係。 咁佢收工翻嚟嘅時候咧，就十點幾啦。咁啊，問我做乜坐喺度喊啊？咁我話：，默書唔合格，俾媽咪打。零分俾媽咪打。咁啊，媽咪就好嬲啦，當時。 係。 去啊，默書零分啊，離曬譜啊！有乜理由啊？明明同佢温到熟曬噶啦，咁鬼曳，激到我喳喳跳。今晚阿婆翻嚟就打佢咁、其實我媽咧嘅媽媽，即係我阿婆咧，喺我媽媽兩歲嘅時候已經死咗噶啦。但係咧，我媽每次發脾氣咧，佢都攞呢樣嘢嚟嚇我。 係。 因為佢知道我驚鬼啊嘛。係。每一次都攞呢樣嘢嚇我。咁嗰一日咧，我就講咗一句，我就話：次次都攞呢樣嘢嚟嚇我，我唔驚噶啦。咁咁好啦，如常就瞓覺啦。 係。 去到我諗爹哋媽咪都瞓著咗咯，我諗點零鐘咯。 嗯。 就有人拍醒我。 係。 拍醒我，我擘大眼喺張牀度啦，咁又見唔到有嘢喎。係。咁啊，繼續再瞓翻。咁啊，又嚟隔咗一陣又嚟拍醒我。 拍你係 手拍你，定感覺你有其他咩整醒你？ 手嘅，一隻好凍嘅手拍醒我。 好凍嘅手拍， 咁啊又再嚟拍我，咁我擘眼見到一個青色嘅頭，成個頭都青色嘅，見到佢有頭髮扎住個髻，係好似一個阿婆咁嘅樣。咁我心諗死啦，阿媽真係叫阿婆嚟嚇我咁，我又好驚，嗌咗一聲啊咁，咁個頭咧，我諗嗰個頭唔諗到我見到佢，就喺度亂鼠啦，喺度走嚟走去飛嚟飛去， 淨係得個頭， 淨係得個頭。嚇到我好緊要，攞張被咁笠住個頭，好驚震震震，嗌得好大聲。咁啊，老豆嚟開燈，哎，做咩事啊？做咩事？咁我最尾嗰一眼咧，我見到老豆開燈，咁我就揭起嗰、那個被啦、我就見到佢鼠咗入我張被度。 咁即係個頭。 個頭。鼠咗入我張被度，咁我好驚啦！咁啊，老豆，我做啲青色嘢啊，走入我張被度，咁我老豆一揭開張被，冇嘢啊，邊度有嘢啊？咁我就好驚啦，咁啊喊曬咁。咁啊！即刻打俾阿嫲，即系衝出廳打俾阿嫲。阿嫲，我而家要過嚟翻咁。咁我又老豆又陪我過咗阿嫲嗰邊瞓啦。咁第二朝起身咧，我都未驚完啊，發高燒。咁咧，左腳突然間行唔到。有一個大人嘅牙印，好大個牙印，就喺我大髀呢一度。咁啊，俾阿爺睇睇咗之後咧，阿爺就話：哇！誰跟你這麼血海深仇，咬你這麼大膽？ 那個牙印是瘀痕， 瘀痕青色瘀色，是很大力咬下去的，皮是脫了的。 但是有沒有說，即是怎樣說，即是好像有一些手印那樣，即是好像被人摸，即是被靈體摸的手印， 是這樣按住，這樣有幾隻手指印，還 有 一個牙印。 但是有沒有說是表面上的傷痕插咗入去啊，牙印咬過落去咁樣。 冇表面嘅傷痕，但係好明顯係一個氹氹跨係牙嘅圈咁樣。 OK。 咁阿爺就當堂就鬧我阿媽啦。你唔好攞呢啲嘢嚟玩下個細路仔啊嘛。就算真係你阿媽翻嚟，你都唔好叫你阿媽咁樣嚟懲罰啦。默書零分啫咁樣。咁自此之後咧，我阿媽就唯有就供奉咗個觀音翻嚟，係啦， 咁點仲大件事？ 係啦， 咁你覺得嗰個綠色個頭係唔係你屋企人咧？ 我冇望得好清楚，係唔係我都唔知。 係，OK。咁你個瘀痕啊，即係表面上冇真係冇人咬落去，冇傷口嘅， 係啊。 即係你係即係因為瘀咧，其實就係傷口，即係正如果霍嚟講係一個傷口嚟嘅，通常係你係入邊啲血管爆，咁就表面就冇傷痕，咁咪呈現瘀嘅情形出現啊嘛。咁但係就你個牙印，但係就冇表面冇傷痕。 那個牙印咧，我俾聽，去到好耐，成大半年先至退。你就算瘀痕，你唔會咁耐先退。 當時又冇啲點講啊，即係相機又唔係好普遍咁影低。 但係阿嫲就話肯定唔係人咬嘅。 係，咁但係你屋企都媽咪都。攞婆婆嚟嚇你，亦都好少人咁樣做法。 係 啊，因為佢話佢好嬲，同埋佢可能冇乜後台啦，一講就係講阿婆咁樣。 係，因為就我細個嗰陣時，我聽我媽咪講，佢話佢半夜行出去洗手間，咁啊行出廳咁咪黑掹掹咁樣噶嘛，咁啊見到有個人影行過，嗰陣時我佢話睇嚟是我阿爺咁樣喎，嚇到佢即刻成個精神曬，即係我阿爺唔喺度噶啦。咁但係呢件事咧，去到我嫲耳仔邊，我嫲有冇驚？嚇、老爺嚟啊嘛，咁樣嚇、即係反而係老一輩老人家唔會話見到屋企人，反而又唔會驚嘅。佢攞屋企人嚟嚇你咧，又冇嘢喎。如果好似我細個，我嫲同我講。見到阿公咪好咯咁樣樣啊！阿公錫你啊嘛，咁唔會咁樣喎，嚇你又好少喎，真係。 係啊，嗰次就真係好肚驚啊！真係驚到我係半夜要離開屋企啊！ 哦， 係啊，真係要喊曬咁，我一定要走啊！爸爸，我一定要走咁樣。 O K。係 啊。 咁啊，之後嘅解決方法就係請個觀音像，就係咁多。係 啊，其實阿爺就話應該要即係阿爺有幫我做啲咩拜翻阿婆就。同佢解釋翻，唔係咁曳嘅啫，只不過點點點，你唔好咁樣嚇個小朋友啦，咁樣咯。 哇，講翻嚟會奇怪少少，觀音像嚟到啦，個綠色頭冇咗， 冇。 咁會唔會係個綠色頭其實就係嗰個嘅觀音像嗰女靈體咧？ 唔係， 因為那個是阿婆嚟，綠色嗰個頭是阿婆嚟。 咁嗰個觀音像後生女嚟。 係後生女，一個清秀，我諗廿松啲嘅少女咁樣。 O、okay, K 啊，因為我認得有個人咧，就住一個嘅新嘅屋苑啊，咁啊全新，即係第一手入貨嘅。咁咧就入咗去咧，佢亦都係成日俾鬼砸啊！咁啊，點知有一次好明顯咧，就係話聽到有把聲，咁佢又點解你會帶咗我嚟呢度？有佢咁樣嘅説話，咁啊跟住就去問一啲師傅去了解情形。其實講嚟講去咧，就其實興建呢一等嘅建築物嘅時候咧，就嗰啲泥土沙石咧就畢咗佢啲骨灰成分嗰啲咁嘅嘢，就撈咗落去呢陣大廈入邊就。響就咁啱就響佢屋企啲嗰啲即係骨灰位置咧，就響佢屋企嗰度附近，即係撈埋落去嗰度，咁啊變咗嗰個靈體嚟到呢間屋企咁樣樣。咁啊呢個係即係未必還是可能話新屋就冇嘅，可能你嗰啲地方泥土啊啲咁樣，或者係你自己外嚟搭去嘅，都會有啲咁樣嘅嘢。所以呢啲靈體嗰啲嘢咧，就又或者睇你係咪容易招靈，即係點講啊？即係叫高齡人士啦，嚇、你會，如果你係嗰一類嘅人嘅，你去到邊度你都會嘅。 哦，但係有時我會當睇唔到。 當睇唔到。 係啊。嚇！即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咯。係啊。 會唔會有啲係知道你睇到佢？ 會。 有唔會有啲未必知道你睇到咧？ 睇下佢個年齡去到邊。 哦。 係啊。 即係咪佢個功力嘅問題？ 係啊，有啲可能明知我看到你，你又看到我，大家當不知道走過一說。有些又會突然間知道你看到他突然間變得很猙獰的樣子，你嚇一下你又可以。 Okay. 有些又可能真的不知道你看到他。 是。是的。不過這些就這樣說， 有些人的處置方法，可能你撞到靈體呢，會說當看不到。 是的，就是，我通常都當看不到。 好像我都曾經分享過發生過一件事，就是我搭巴士，因為有一段時間我是去佛堂起得好密嘅，咁啊去到係日打坐嘅，咁嗰陣時我感應係強啲嘅，咁我搭屋企嘅村巴，咁咧就見到有個感覺到啦，係有靈體坐咗喺一個位嗰度，咁我就好彩就嗰班車咧仲有一個位，咁我坐隔離個位我就當睇唔到走咗，咁啊如果真係焗住最後呢個位係我嘅，我都會坐落去，咁但係我嘅做法就係，不好意思，我搭車嘅啫，咁樣跟住我就心諗念佢經文送俾佢，我就咁做法。但係有一啲人咧就話，咪當唔知咯，你當睇唔到咯，感覺唔到咯，即係你本身你要坐噶嘛，你唔係騷擾佢啊咁樣樣。有兩個做法，睇下你中意邊種咯。 但係我如果要真係坐落去嘅咧，我一定要同佢講，因為大家係講個交感嘅， 係 佢一定感受到 嘅， 係啊， 嚇講嚟講又係嗰句咧，即係或者集去酒店，有啲人會例牌會各個敲下門先入去嘅時候，咁就我就當唔知我住入去嘅，入到去有先算啦，咁樣。 我都係咁。 係，亦都我最新聽到一個講法就係話咧，你唔好變咗做俾人哋反客為主喎，因為其實我是入住呢間酒店嘅，我俾咗錢嚟租嘅喎，咁我使乜要敲門要同你通知聲啊咁樣？睇你點做法咯嚇。咁我通常我就好彩，就未曾話搞到我自己好麻煩。不過講到呢度咧，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，轉頭繼續客似雲來。